即系跟郁文去拉布，虽然个水平比较低啲，净系识点人数系嘛，拖延嗰个会议嘅时间，促使流会，又唔懂得提出修正案，你发表你嘅意见嘛？我哋记得喺2012年，我哋用两个月嘅时间去拉布，结果将呢个梁振英嘅5C14局系拉冧咗。各位，今次我参加选举，争取连任，我个团队里边排第二嘅咧就系马宇生。佢系我地区办事处嘅主管，这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只系一位30出头嘅年青人。今次佢嘅参选，我希望佢都能够当选。所以九龙西嘅选民，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令到马宇生都可以入到议会，毓民亦都后继有人，可以提早退休。各位喺九龙西，大家选择。就只有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土伐狼鹰，鞭挞狗官，毓民最劲。9月4日，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7号黄毓民马宇生团队。 好，毓民产团大家见面啦！嗱，今日呢个咧就马宇生吓， 你好， 我啊净系即系同你讲一句嘢，今晚你要毓民上身啊， 我要上身， 系啊，上系， 咁啊咁啦，即系冇办法，因为毓民咧，即系你知啦，佢而家个选情，即系选举啊，个规模咧已经去到全港性咁远噶嘛，即系佢日日就穿梭各区喺度行嘅时候咧， 毓民选5区嘅， 系选紧5区，系啦，即系佢区区都去匀晒，咁啊近排天口热咗少少咁啊，有啲唔係好舒服，咁今日就佢行程，大家跟住一朝早擘大眼，第一件事就見到 Facebook 個 post 就話今日佢所有行程取消，咁大家就以為哇死啦大禍咁樣啦，因為其實呢個就唔係有慣例啊，我哋驚係有原因嘅，因為咧阿鬱敏咧喺過去兩次選舉之前咧。嗰、那個零兩個禮拜咧，都會病一劑好大鑊嘅。 呢個咧唔使我記得嘅，因為咧我就即係係見證人啦。 係啊， 咁我見證人咧就係2008年嗰次嘅選舉。 嗯嗯， 咁咧就喺節目我都唔多唔少講過，咁但係呢度都要詳細講少少啦。咁但係大家知道啦，當其時係草創嘅，係譬如話即係鬱敏又未參，即係喺嗰次之前未參加選舉噶嘛、嗯。雖然有一個好高好高嘅全港知名度，咁但係咧嗰。即係嗰個選舉之前，大家記得佢封個麥。咁究竟即係呢一個佢傳媒一個即係咁多年嘅資歷經驗，佢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選票呢？其實我哋心裏面有少少話猶疑嘅。咁再加上當年嘅網台咧，同今日就不可同日而語啦。今日咧即 係 買 radio 咧，你行出街咁樣，我每一日而家都最少遇喺街頭會遇到一個聽眾嘅。但係當年咧，你講買 radio 咧，事實上喺香港都真係好少人知嘅，即係仲係好少人知。咁尤其是咧喺嗰次選舉之前咧，你知道啦，就係、是、呢位即係對世界所有事情都通曉嘅蔡志強先生咧，佢就判定阿鬱敏係選唔到嘅。咁雖然我口頭上我都話阿蔡志強好流啫，咁但係當其時我都覺得佢未至於咁流啊嘛。我心里边咧都有少少犹豫啊！ 你唔相信黄毓民啊嘛？因为 有少未信、未信、未信、未有足够嘅信心。咁所以咧喺嗰件事之前咧，其实咧我就捉咗毓民一次。即系两个人就系同佢讲：我毓民，喂，而家你睇嗰个民调，即系唔好掂，我哋要即系谂下办法，努力少少。咁啊呢件事之后冇即系好快咧，佢就。病重病 是啊， 是 啊， 真的重病嚟，嗰次是肺炎，肺炎到咧，我最記得嗰日咧，我就即系瞓緊覺嘅時候，佢打電話俾我，阿翔，今日我做唔到節目啦，你另作安排。咁我拗曬頭，點另作安排啊？咁但系咧，呢、這個就係我哋成長嘅經驗嚟嘅。譬如鬱敏佢有事嘅時候咧，譬如平時咁，我哋而家都開始有少即系習慣啦，鬱敏唔喺度咁啊，照做咯。但系咧，去到啲好重要嘅關頭。咦，大家都期望佢響度，咁但係佢因為病嘅時候咧，咁我哋要撐住。咁而家心理上我已經係能夠承受到咗呢種壓力。咁我好亦都好希望馬宇生同埋而家所有喺街頭上邊去奮鬥緊嘅，包括候選人同埋義工葉寶成嘅，你撐住。鬱敏咧，那個即係失聲嘅啫。咁禮拜六咧， 我哋就會同大家一齊見面，就喺呢個尖沙咀嗰度。 係啊，即係鬱敏，即係打不死嘅，咁啊都唔係年紀太大啫。咁啊休息翻幾日咧，27號就出嚟會同大家繼續拼搏。咁所以都希望各位啊，義工朋友啊，即係實習同學們，希望你哋都繼續加油，捱埋呢幾日，因為我哋嚟緊咧到選舉都剩翻即係日子不多噶啦。咁我哋即係街站嘅數目一路只會加落去啦。咁我哋每日見到喺街上面見到即係好多街坊啊，即係開始加密咗個街站嘅時候，其實喺街上即係市民對我哋嘅反應係好好啊！即係見到我哋即係鬱敏前排未病之前，我哋每日走落街同人握手，朝頭早揮手，夜晚接人放工，中間去洗街市、洗酒樓，每日都做緊呢一件事嘅時候，係好多街坊俾好多正面嘅反應，我哋即係話：，鬱敏終於見得翻你啦！咁啊，今次呢票冇得講，一定要投你嘅。所以今次我哋即係一票不能少，即係我哋一定要繼續去努力去拉票，因為過去鬱敏即係喺呢幾年喺議會裏邊嘅表現，大家頭先即係睇片啊，網上揾好多片，其實已經見到噶，即係唔使質疑嘅，即係咁埋啲人好無聊啊，即係成日話質疑我哋冇去抗爭，佢抗爭嗰時候我哋唔去抗爭，即係佢搞劈蘇州市叫你去抗爭，即係類似呢啲咁嘅論調咧，聽得太多啦。近排我去啲論壇，咁佢哋就忘記咗鬱敏最強嗰樣嘢係咩咧？做論述啊嘛，究竟佢哋而家信奉嗰套論述喺議會裏邊你做緊嘅行為嗰、那個思維係跟邊個咧？是誰開創出來的呢？咪又黃毓民，你好像冇咗黃毓民，你好像不懂做嘢咁啊！你而家關人係咪？ 唔係㗎，有啲人咧冇咗黃毓民咧，佢冇生存意義㗎啦。 咪好空虛咯！你今日 即係空虛， 就係佢哋真係做即係。 嗱，我原本都唔想講，不過我喺呢度奉勸一句：嗱，如果既然玩得咁即係過癮嘅話咧，到咗選舉之後已經都繼續呢個狀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要諗住黃毓民，直至到你死嗰日嚇。咁你就會得到你嗰個生存。 唔係佢哋朝思暮想， 朝思暮想。 佢哋喺 Facebook 啊，成日無時無刻都係講緊網民。你因為佢唔講網民，其實講唔到自己嘢。佢個意義，即係你有留意一下某啲參選人，即係講佢名都嘥氣。佢邊一句 slogan 係冇網民 咧？係啊， 係咪？網民咪宣傳，即係網民就係標記嚟噶嘛。 黃毓民是我們的生存意義。 其實喺個臨床心理學嗰度，應該作多一個名詞叫做黃毓民依存症。 有呢個症候， 應該要作咁樣。 香港開始喺政界蔓延呢個症狀， 政界蔓延呢樣嘢。咁我哋呼籲，即係呢個政客呢個症狀咧， 政壇 社會，我哋要揾一種藥出嚟去醫佢啊。OK， 咁一暫時冇藥醫嘅時候咧，我就呼籲，如果所有人而家染咗呢種病嘅咧，你應該喺9月4號之後繼續呢個狀態。 咩有得醫嘅？應該用 virtual reality 佢戴住個眼罩，係咁即係頂住黃毓民。 唔係兩隻眼咧，黃毓民啊嘛。 你係就喺度同佢幻想同佢嗌交咪得㗎啦。 好嗱，我哋講正經嘢先嗱。第一樣嘢咧就係今禮拜六8月27號，而家嗱大家喺鏡頭前。前面就會看到3點鐘至6點鐘，就在尖東的百周年紀念花園那裡就有熱普城的這個誓師大會，是不是 公投制憲運動做了大會，今天就3點鐘開始，這次就吹大雞了，所有支持我們熱普城的團隊，即係無論你喺邊一區做義工都好，或者平日喂唔係太多時間出嚟都好，我哋誠邀你8月27號下晝3點鐘去到尖沙咀撐下我哋，因為這個呢個咧就冇得傾嘅，個個一定要嚟嘅。即係無論你即係除非你同我講係出親街會見頭暈嗰啲咧，我都好希望你能夠嚟參加我哋呢個造勢大會。咁呢個造勢大會咧係以示究竟即係成個群眾。或者我哋嘅支持者嘅聲勢嘅浩大，即係話俾人聽，即係成日為咗幾廿人嚟嗰啲咧，即係講嚟講得 幾廿人都冇，邊有幾廿人啫？ 咁我哋即係呢個咧，話俾大家聽，一定過千人嘅啦。呢個做曬大會冇得講嘅啦。咁我哋預嘅嘢都預得十分充足，到時旗海啊，即係聲勢浩大，展曬各區候選人有啲精彩嘅發言啊。咁啊，話好清楚地話表達到俾大家聽，點解我哋要搞呢個公投制憲嘅運動？講到好清楚俾大家聽，我哋會議會裏面為大家做乜嘢？我哋團結直接衝到9月4號啦！這個就 係嗱，就阿鬱敏亦都同我千叮萬囑嘅，佢都叫我今晚喺呢一個節目入邊咧，要呼籲所有熱普城、所有 My Radio、所有鬱敏嘅支持者，你盡可能嗰日去現場去支持我哋。我哋而家要俾多個感覺出嚟，就係呢個同其他嘅政黨。只是單在那個號召動員的人數方面，我們已經是比其他政黨、其他政治組織、其他團體是優勝的，當日就有一幅相出來的，這幅相呢就靠你們大家去參與的，這個出席的人數呢其實某個程度是反映到對熱普城的支持，在投票方面 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去 推算到，其實我哋將來嗰個得個選票會點樣，係嘛？所以大家一定唔好錯過呢、這、一個即係支持葉普成嘅造勢大會。嗱，頭先阿馬如生講過咧，我就覺得要加多樣嘢嘅，你就強調論述啦。咁但係咧，鬱敏喺個肢體上邊咧，從來都係有相當之驚人嘅技巧嘅，例如呢個閃電俠。我唔知點解突然間你哋又冇乜點 sell 呢樣嘢啦。頭先你講論述啊嘛，點知論述啫？佢跳咗張台都冇。 唔係，即係我講法就係、是，喂，即係啲三廿零歲啊嘅候選人咧，就成日走嚟同我哋講，黃毓民唔去抗爭。 咁你咪整個 段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低能嘅文化。即係你問嘅一個六廿零歲嘅人陪你去衝，陪你去抗爭。咁其實你哋係做緊咩嘅咧？即係你咪鼓勵即係所有長者咁樣走去抗爭咧？ 唔係佢嘅意思就 佢意思話唔係佢意思就話佢冇做啊，做少咗啊。 即係佢 咁人年紀大咗，做少啲活動唔係一個問題。 任何鬱敏嘅行動都要俾你監察住。 唔係佢係俾專利啊嘛， 專利 嚇。即係佢衝你要陪佢衝，你唔衝就係鬼，你唔衝就係縮沙。邊有啲咁嘅講法？ 你冚得埋牆，佢又要有鬱敏喺同你一齊冚嚇。咁咧就呢啲嘢，我哋唔去拗啦。又好簡單啫，即係聽我哋咁多年節目嘅觀眾咧，對呢啲嘢嘅立場咧已經好清晰噶啦。 好清晰，即係鬱敏做咗幾多嘢，大家見到咧，即係你唔係即係最緊有冇效果啊嘛？嗰件事，即係你話鬧官員、羞辱官員，即係執嗰個法例嗰啲錯處，有乜挑剔啫？呢個地方 仲有噶嘛？喺呢、這個即係要拉布嘅時候，提出適當嘅。即係問題， 唔係適當啦，簡直完全追到肉，追到入曬肉啦！政府次次都跪低嘅，係咪？即係仲懷疑佢誒，成日講埋啲誒開會少，喂咁拉布拉咁多個鐘，一個人拉曬佢，咁嗰啲點計咧？ 喂，但係到呢度其實都要問一樣嘢，就係呢啲選舉論壇都到尾聲嘅喎，係咪？ 應該仲有一個嘅啫，今日就錄埋 now 嗰個就應該仲有一個係 RTHK 電視， 即係下個禮拜嘅， 係啦， 三號嘅， 三十號朝頭早嘅八點鐘啊。但電台咧就唔知點解好得意嘅，成日錄户外嘅佢會，咁啊即係所以咧啊，鼓勵下大家支持一下我哋呢個團隊啊，咁啊三十號尖沙咀文化中心 C 區，咁啊大家可以嚟參觀一下我哋呢個選舉論壇，可以睇下咧今屆嗰個選舉論壇其他嘅候選人嗰啲即係照妖鏡啊。 嗱，我喺度咧就好衷心講啦，喺嗰日個論壇呢個出席咧，一定有好多鬱敏支持喺度嘅。咁就唔好諗埋啲乜嘢啲騎呢呀，即係呢啲咁嘅陰濕嘢啦，好簡單啫。你哋呢啲反葉普成嘅人去諗嗰啲咁嘅屎橋呢已經被人睇穿晒㗎啦。 唔係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呢、即係今日我睇完一次之後呢，佢無論佢講嘅口號，佢做嘅行動，都同汪文係一模一樣的即係又係嗰 山寨版嚟嘅， 係山寨版嚟。即係你即係老班師傅面前耍功夫，即係用翻佢套功夫嚟喂耍俾你睇。 嗰啲 A 貨嚟嘅， 點會有點會有影響力咧？你話 係咪？講唔到啦嗱。我要講嘅原因咧，就因為即係喺大概一個月前度咧，亦都係鬱敏咧就即係我同阿盧斯達做呢個節目嘅時候，我亦都提咗樣嘢嘅。我就話咧，呢啲反鬱敏或者反葉普成嘅人咧，佢哋去到依家已經無計可施噶啦。咁唯有搏咩一搏就所謂叫攬炒。咁我呢個喺呢個節目講過嘅。咁如果你繼續仍然有呢一種咁嘅心態嘅話咧，我就同你講冇用噶啦。去到而家，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選舉，大家嗰個取向咧已經好清晰噶啦，係嘛？你要說服到個人，其實已經說服到；你說服唔到個人咧。其實呢個禮拜度咧，你唔會有啲咩好特殊的一啲事件，會令到嗰啲人會唔投票俾鬱敏，或者反對鬱敏。嗱，我解釋個原因好簡單， 唔係你叫佢哋要真係要講，唔係喺電視度講啊嘛，開多啲街站。 我講俾你聽個，我正正想講就係阿馬醫生講呢、這個。其實而家個戰場唔喺網上嘅，但係正因為你哋啲呢一班咁嘅人咧，佢哋。只有個能力可以彰顯嘅就喺互聯網上邊，唔可以喺街頭上邊。佢喺街度見到人會驚嘅，會走嘅，係嘛？尤其人多嘅時候，即係佢哋有人群恐懼症啊嘛。OK， 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同你玩呢啲咁嘅遊戲嘅。我哋唔會同你玩遊戲咧，我亦都同呢度啲觀眾講，可能今日有人會預期鬱敏或者我哋會講翻係禮拜一啊嘛。 禮拜二 嚇 ，K 寶嗰晚 係 K 寶嗰晚發生嘅事情。咁我就係講一句啫，嗰個事情即係佢究竟嗰個客觀效果如何點都好咧。咁我哋都係到9月5號之後咧就會同你計數嘅嚇。 咁而家咧，我哋就唔會將我哋嘅精力放喺呢啲無無謂謂、泥漿摔角、影響大家心情嘅事件上邊。我哋就只有將我哋自己嘅全副精神擺喺街頭上邊，一日朝早六點鐘到夜晚十點鐘，你就喺街度見到呢個黃毓民同阿馬如生七號，其他區嘅無論阿鄭錦滿、世眼、黃楊達也好，阿鄭松泰也好，全部都係喺街頭上邊去力爭每一票。 咪呢個先係做實事啊嘛！即係你我哋有簡單嘅。即係過去做咁多年，密做嘅地區工作係逐票逐票，即係話識啲街坊，講我哋做乜嘢，或者幫過佢一啲個案，係咁樣累積翻嚟啊嘛！即係如果我哋嘅即係個實力係靠呢啲咁嘅 網 上 吹 水打飛係啦，係網上吹水打下飛機，share 兩條片就能夠做到嘅話，你唔好真係當香港人太蠢。 而且個情況咁啊，我哋做咁多年咧，十年啦。如果我哋喺每一日、每一年每一月都喺網上打飛機嘅話咧，依家已經精盡人亡噶啦，係見唔到我噶啦嚇。OK， 所以咧，我喺度繼續講緊嘅已經證明一樣嘢，我哋從來冇喺網上打飛機，我哋亦都唔覺得喺網上去做呢啲嘢能夠令到你贏到一個議席。不過我知道而家反熱普城反鬱敏嘅人，佢哋條底線唔係呢樣嘢，佢哋條底線係希望做呢啲小動作。令到鬱敏會輸，我話你聽，呢個係痴心妄想。鬱敏喺香港嘅傳媒做咗成個超過三十年，佢累積嘅觀眾，佢累積嘅影響力，係你哋每一個人加埋成十一百倍都唔能夠可以比較嘅。所以鬱敏喺今次嘅選舉入邊，一定有一個仍然相當之好嘅表現。你哋而家做嘅嘢係枉費心機。 即係鬱敏嘅表現就即係唔使再又再同大家講啦，即係聽得呢個節目都未係支持者，所以即係大家唔使太介意呢班即係叫傻人做嘅事嘅，即係佢講完自己都會。 我哋有一樣嘢好過鬱敏啊！我哋到依家都冇提過啲人嘅名 字，我忍得住啊！即係無謂講佢嘅名字出嚟俾大家知，邊個傻嘅大家睇啦，係咪？即係想自己即係又上翻飛機睇啦。 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做咧，即係呢個實驗就唔好喺香港做，這個實驗應該喺其他地方做。就係你從幾個即係人喺選舉論壇入邊嗰個肢體動作，你唔需要理佢入邊講咩，你 identify 邊個傻嘅？ 唔係即係佢哋啲咁嘅傻人咧。我今日即係近來嘅選舉論壇， 你今日咪遇到好多啊？ 唉，陣間知，陣間再講。即係遇咗呢啲咁嘅傻人，理佢都無謂。呢啲全部都係搞私怨，講嘢又唔到題，又唔係講舉證俾你睇，又唔係政策討論，又唔係意識形態辯論， 都係 咁做乜？ 選舉主任上身啦，我認為我覺得 個個自己就篩選啦， 係啊， 嘥氣， 唔辦法嘅呢個就係 即係誤會佢，好似冇禮貌咁啊！企喺度啦，對住佢，你繼續講啦。咁你用$50按金買一個 airtime 翻嚟，你有權喺度發瘋嘅。我覺得 記住啊，嗰啲按金收得翻㗎。如果你的選舉嗰個得票率咧係低過某一個， 我真係我哋要開盤，佢哋攞唔攞得翻啊？ 開啦，開啦，開啦，開啦！我哋先睇下邊個攞唔翻啦嚇。咁但係攞唔翻唔緊要嘅，其實嗰啲錢我知道有人放咗出嚟㗎啦，係 咪？唔係呢啲有任務一定係收錢有任務㗎啦。 聽講今日有件去咗選喎。 啊！呢個九新西嗰邊嘅，咁啊呢啲喂呢啲完全係西環操作嚟㗎啦，係嘛？講啊呢啲即係冇可能選下自己個議席放棄咁。 嗱，呢個要睇下，其實就冇得退選嘅。退選同棄選是兩回事嚟嘅。嗱，又記得當年大家都知道一件好轟動嘅事啦，就程繼南就喺選舉前被揭發有一啲涉嫌貪污嘅事件啦。咁當其時咧，就成個民建聯咧就哇，真係塞曬車嘅，即係有啲俾佢害到雞毛，幾乎俾佢害到雞毛鴨血嘅。嚟其中一個陳婉嫻，我去到論壇咧就俾人執到雲嘅。咁但係咧，你去到嗰度就冇得退選。即係冇得話我而家唔選啊嘛！嗰啲名單一定人然有你份嘅。不過你可以做一樣嘢，你就話咧，你唔好選我啦。嗱，你有咩你支持其他地人啦、 都唔講得到呢句。 呢個唔講得㗎， 唔講得㗎。 嗰時只係講咗話我當選，我都會即刻立即辭。 係啦，佢但係好似有人講過嚇。咁、但係呢個咧，只係而家喺呢個選舉入邊咧，其實已經發現一個相當之唔正常嘅狀態。就係你發覺咧，原來今屆好多候選人咧，唔係以當選作為一個目標。是以令到某些人不當選作為他的目標，而且這個目標是相當明確的。舉個例子，譬如我親身所見， 咦，你做嗰樣嘢唔係講緊話就算你去係一個人，你去知嗰個人，你唔係講緊你自己嗰、那個證據係咩？ 唔係你唔係講緊你好過佢乜嘢，叫人投你， 係啦係啦， 就講緊你唔好投俾佢。呢、這個即係其實可能有啲法律嘅問題啊。 所以咧，有啲人就想強詞奪理，或者你做呢啲咁嘅行為咧，唔係滋擾，係你純粹選民。咁話俾你就唔好，即、就、係、是、一個聰明嘅選民或者一個正常嘅選民咧，佢完全睇得到。佢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如果譬如話你去圍埋去，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係做一個正常選舉運動，你咪宣傳你自己咯，要啫嘛，係嘛？咁你而家唔係嘛？去到淨係講哦，嗰啲人點點點點點點，甚至用翻佢自己都想去攻擊翻佢。咁呢個完全一個不正常嘅選舉活動嚟嘅。 唔係不正常嘅，做不正常嘅嘢好正常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你選舉事務處係冇完全對啲嘢係。 唔係選舉事務主任可，選舉主任下次可以考慮咧。選舉條例另外一條嘅，即係精神健康嗰個問題，即係要保證嗰人精神係健康先可以參選。 千祈唔好，一陣間就選舉主任話：我認為呢度有精神健唔正常 嘅。而家選舉主任講乜就講乜嘅啦，咁但係冇計啦。選舉主任覺得佢精神健康， 但係最大鑊 能夠參選， 而家就係呢個人企喺個選舉主任面前，個選舉主任都唔覺得佢傻啊嘛。 咁選舉主任都唔好正常啊嘛， 一連選舉主任自己都傻傻地，有冇事啊？講呢句 懷疑啫， 懷疑啊，涉嫌啊。OK， 嗱，其實咧，今日馬醫生上嚟咧。即係雖然都揾唔喺度，但係仍然有好多嘢咧，即係我相信啲觀，即係啲觀眾要知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選舉論壇而家操作如何？你特別你譬如你今日遇到嘅情況，嗱，其中一個問題咧，就喺我心入邊咧，我已經好大疑問嘅。 嗯， 就點解有一啲政治組織咧，佢唔係嗰個候選人出席嗰、那個，即係出席嗰個辯呢個選舉辯論嘅時候咧，唔係佢發言，係揾咗可以揾一個無釐啦更咁上去講。嗱，呢個疑問咧，就當晚咧，我哋已經喺即係私底下咧，已經傾過呢個問題噶啦。咁咧就涉及到呢樣嘢咧，當然啦，即係我哋無權去質疑嗰個主辦單位嘅 呢個主辦單位嘅遊戲規則係咁啦。咁而家啲選舉論壇咧，即係今日嗰個叫較為有少少氣氛嘅，因為人多熱鬧少少。其實而家選舉論壇，我最明鬱敏嘅講法就悶到抽筋嘅意味係乜嘢咧？15张名單，你一人講，講到前面最尾嗰個都唔記得咗第一個講乜，咁又唔係互相交流嘅一個講法，隻隻抽隻或者你問幾個咁樣，咁輪嚟輪去啦，咁另一個就大家，所以咧各個電視台啊，各個電台咧就搞好多花神啊叫做，咁有啲就 送禮物。 送禮啦，送禮啦！ 我真係睇到我 抽波仔互相質詢啦。 你知唔知我睇完嗰100毛嗰啲相片之後咧？ 嗰、那個唔算嘅， 我知啊。 那個、我 到而家咧，我都唔敢食飯之前睇翻嗰啲相啊。因為咧係完全令到我咧會反胃嘅。 娛樂性質啦，嗰、那個就喂咁佢哋又搞埋啲即送禮物啊，抽波仔環節。咁今日嗰、那個即咁Cable 嗰個得意啲嘅，你阿台長，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佢會話。俾啲帶啲助選團上去，助選團同候選人一齊去，咁但佢又冇個規例講明嘅，候選人唔出聲都得。 佢咪覺得咁啲氣氛好啲啊？ 可能熱鬧啲咯， 熱鬧啲 係嘛？唔緊要，總之邊個講唔緊要咯。所以有啲某啲團體啊，即係個候選人可能冇乜料啦，就自己就唔係應該又係金主話事，唔俾佢講。咁見佢個樣就好唔開心噶啦，我已經自己冇得講個樣，即係成個幾唔開心咁坐喺後邊。我紅班助選團，我睇佢幾唔開心，咁啊俾人講咗，跟住搞到後屘，其實咧即係可即係大家冇去現場睇，現場睇睇多好多嘢。你唔好以為嗰段嘢係得咁少，如果臨尾嗰十幾秒兩個兄弟喺度互相喺度嗌同一句説話，嗌完之後咧嗰下效果簡直係 我知 焗筋。 唔係個問題咁樣啦，其實冇乜人而家冇乜人知道你抗緊乜嘢。 唔係緊係啦，你大家上網睇啊。嗰個有十幾萬 view 噶，係俾人笑，即係十幾萬個 view， 唔係賺緊佢嘅口才啊！你睇下15万個 view 啊，成日我睇完， 即係我都好少講粗口嘅，咁但係都要講講啦，就係呢叫柒樣啊嘛！ 講完之後，即係幾唔開心，你都會笑得出我哋成日話。咁啊唔緊要，即係總之但係又唔可以咁講嘅，我哋咁講啦，即係鬱敏曾經即係關照過嘅年青一代咧。佢嘅口才都有翻咁上下嘅，我哋都見到佢個戰鬥力都仲係唔錯嘅。不過就 唔係呢個就係正正我哋要即係講一講嗰個情況啦。咁大家唔使驚，我亦都唔會提呢個人嘅名嘅， 唔會。 咁但係咧，我知 好忍得住嘅，我哋 我哋唔同喐文，我哋忍得住嘅。咁但係咧，即係涉及到呢、這個養狼狗咬春袋呢樣嘢。就值得講嘅 我唔評論啦嚇，識黃生咁耐， 今朝皇上講咗嘅咯喎， 我同阿皇上講啲梗係唔同啦，我梗有第啲嘢講啦，係阿錦你真係嚇，我哋即係有即係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喺呢個圈子好耐 譬如話講緊由2007年年尾， 係啊， 即係 MyRadio 佢構思成立到而家前後十年。咁喺十年之間咧，即係呢啲風風雨雨啊，或者呢啲離離合合啊，人事係點樣咧？咁我哋親身經歷過嘅、我唔知阿Jo媽你有冇我咁長年資啊？ 我喺草創社民聯嘅年代已經識黃毓民。 你嗰陣時有冇見過你？ 有見過，唔係好熟，唔緊要。 咁啊點都好啦，我就年資一定比你長少少嘅，即係所以涉及到呢啲人啊人性嘅呢啲。光輝與黑暗面咧，咁我其實都見到好多嘅，不過我就少講嘅，即係我少講。我少講嘅原因就係咧，如果你睇得慣咗，其實呢啲嘢好小事嘅。嚇，我最成日引用一句説話就係一個一本日本嘅小説啊，就係宮本武藏，就佢好多個版本，我淨係引述呢個就係吉川英治寫嗰個日本嘅宮藏呢個宮本武藏第一句：人世間的種種事情。就如秋風落葉一樣，由他去吧。我哋第一節喺度結束。